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 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 从四月二十号开始，北京所有的邮筒都可以成为文件类的快递接收点。中国邮政加互联网打造了24小时的便民快递服务，新的同城信筒快件业务也正式的开张。今后只需要提前买好同城信筒的快递信封，通过微信扫描背后的二维码或登录 I love 邮官方微信平台指定页面，输入想要送达的地址，再把快递投入布遍全市的信筒或者是邮政网点，快件就可以在次日到达收件人的手中。来关注丽江被打女游客的案件。云南省丽江古城区法院近日公布，该院受理了丽江游玩被打女子董某某的刑事附带民事诉状，经过审查符合受理条件，予以立案。来关注影视方面，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好莱坞已经变得跟中国难舍难分了，离开了中国，他的行业就没有办法再进行正常的运转。据报道，中国的投资者和超过10亿的潜在观众已经让电影行业离不开中国。中国去年的票房总收入为66亿美元，排在全球第二，位列第一的美国为114亿美元。生活方面，谷雨之后是新茶上市的季节。其实茶叶越新鲜越好这个观点是一种误解，有的人饮用了新茶之后呢，会出现头晕失眠、四肢无力以及胃痛、腹胀和便秘一系列不良的反应，临床上称之为醉茶综合征。一旦出现了醉茶综合征，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喝一点糖水或者是蜂蜜水，都可以有效的缓解因为醉茶所带来的身体不适。

贵吗？ Cinderella 的伤悲其实更需要安慰， Cinderella 的眼泪难道从前比较珍贵吗？ Cinderella 的伤悲其实更需要安慰， Cinderella Cinderella Cinderella Cinderella Cinderella Cinderella Cinderella Cinderella。 只是跟我一起玩哦，我

你有我说也说不完的坏脾气，你有我数也数不尽你的心恋情。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很多人谈及创业的时候呢，说的都是成功的经验。那么今天想要跟你谈论的是创业失败后所获得的经验。既然谈到了创业失败，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史玉柱先生。他曾经被媒体称为中国最著名的失败者。早年间，史玉柱先生凭借着巨人汉卡和脑黄金迅速飞腾，然后又因为巨人大厦而迅速的堕落。几年蛰伏之后，又依靠着脑白金和征服重新崛起。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成功是失败之父，而失败是成功之母。创业者应该去少听一些成功人士的经验报告，相反，应该多看一看创业失败者的经验，才会有更多的收获。所以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一篇史玉柱先生的创业感悟。因为史玉柱说，公司要引狼入室。所谓的狼文化，在中国企业当中最早提及出来的是华为。1989年，史玉柱在珠海创业阶段就关注了华为。他觉得华为走向今天这么牛，主要有两个核心，一是华为的创始人决策牛，二是华为的狼文化。这么多年来，华为也一直在坚持这样一个思想。狼文化具备四大特点。第一大特点就是有危机意识。因为狼的运动量大，消耗的高，所以他们总是有危机意识。高速发展的公司一定是有危机感的。比尔盖茨总是说，微软距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三星也有类似的危机企业文化。因为没有危机意识的企业活不了太久，安全感在创业的过程当中绝对要不得。狼文化的第二大特点就是鼻子尖，嗅觉灵敏。狼非常善于寻找和发现市场的机会。狼鼻子呢是迎风抽动，时刻的利用它的尖鼻子去寻找机会。如果说放在游戏研发当中，把我们比作游戏的话， 是否能够找到好的游戏类型，是否能够找到核心的玩法，是否能够找到玩法当中的亮点。这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不是简单的靠上级分配安排工作，而是自己去找到工作当中的亮点和突破的机会。蓝文化的第三大特点叫做自发性的进攻，一旦发起进攻，不用投篮教育，进攻就是他们的本能。他们不怕困难，甚至不达成目标就不罢休。兔子不一样，没有进攻性，活一天算一天，很容易满足，每天吃吃草，所以也就不存在所谓的不屈不挠的精神。狼文化的第四大特点叫做团队合作，狼是靠群体和团队配合默契。狼群呢，追逐一头牛，跑得快的负责在前面围堵，靠左边的向左包抄，靠右边的向右包抄，这些都不是头狼下令的，因为狼本身就有合作意识。所以我们在工作当中也要发挥出这种狼性精神，主动配合，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都不要相互推脱，而这也是史玉柱在失败之后所总结出来的经验。在业绩为王的时代当中，如果一个公司大量的核心岗位被不出业绩的兔子所霸占，就会失去战斗力，失去市场的机会，而所有有竞争力的公司，狼文化一定是核心。所以在企业的发展过程当中，要加强流动性，把企业的大门打开，让有活力的狼引进来，让大量的优秀年轻人进来，实行优胜劣汰制，这样的引狼入室的方法才是企业发展当中最重要的方式。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yeah, yeah,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yeah, yeah,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

起流浪到巴黎，边走边看夜店，搜集快乐气息。 我是冰，我缓慢地移动，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我将自己片片剥落，轰然坠入大海，你们熟视无睹。我增高了海平面，你们依然无动于衷。经过了数十年，你们才有所察觉。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 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让我们和梁朝伟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关注自然资源。据说呢，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最值得钦佩，一种是在年轻的时候陪你过坏日子的女人，另外一种是在年长的时候陪着原配过日子的男人。所谓真情，其实就是可以互相取暖，而所谓真心，就是始终不离左右。但是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的例子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比比皆是，可那些最坏的时光却考验着人性，也考验着爱情。所以陪你度过最坏时光的人，你有好好珍惜他吗？ 星点点，流星消失。

听经典。 我给你温柔，你拒绝接受，我给你双手，真实的感受，我给你自由，记忆的长久，我给你所有，但不能停留。我像风一样自由，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六九，我是周周，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影视方面的消息。最近《人民的名义》这一部电视剧可以说一直是备受关注，而且说非常的活跃。而其中省委书记沙瑞金的扮演者张丰毅最近也是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同时也爆料说，导演一开始曾经让他考虑过陆毅所饰演的这个角色，但他觉得自己年纪太大演不了。而对于不少观众疑惑的其他的干部都有家庭，而唯独沙书记是光杆司令这个问题，张丰毅也首度给出了解释，说他觉得沙书记是从演以来他饰演过的最难的一个角色，而在饰演方面也希望自己能够诠释出一个更好的角色。不知道最近你又在追什么剧呢？继续来关注电影方面，《速度激情八》仅上映了三天就揽收了13亿的票房，也创下了内地影史的七项新纪录。环球影业年度的动作大片《速度与激情八》自从上映以来呢，可以说是席卷了全国的观影狂潮，同时也收获了超高的口碑。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影视方面的相关内容。如果你也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可以关注969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周周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 我和你的过往要用什么交换？难道怀疑就可以推翻？我们都受过伤，那是勋章，同担灿烂。被遗落的时光，被废弃的答案，心是无人之地的沧桑。被讪笑的不堪，重装不甘，来回碰撞。你不说难，我不怕难，我不能忘记你，不放心的是你，这颤动的心需要什么？ 结的伤，整整不敢来回碰撞。我不勇敢为你勇敢，我不能忘记你，现在才是开始这战斗的心，还需要什么的证据。 我还在等着你回来一起看最美结局。是清晰，你好像云那么远那么近，这份爱藏在心底是那么重那么轻，轻的我忘了如何去忘记，那一天在下雨

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太差，而且我们一直还把它当作座右铭去努力的践行。但是最近英国伦敦大学的研究者却称，不寻常的幽默感可能就是痴呆的前兆哦。如果你身边的朋友经常不合时宜的大笑的话，那么倒是可以把我刚刚跟你分享到的消息跟他也分享一下。虽然不知道这样一项调查是不是准确，但是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当一个爱笑的人也蛮好的呀。因为当一个人生活充满笑声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塞，整个世界都欢乐了，而且周围也会吸引到不少有意思的朋友。所以我倒是觉得，不管这项调查是否是真的，生活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申请商标注册版权申请就找顶呱呱， 专利申请专利授权成功再享3年免费监管， 注册商标一对一服务，价格低服务好才是真理， 知识产权服务就找顶呱呱，电话52514000，记住52514000，上小顶网。雪铁龙全新 C4L 全T 登场，快到中林拿4S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

至少我并不这么认为。他的歌喉清冷孤僻，那他的相貌也一定不会很惊艳。事实上他其实也是选美出身的，当年在新加坡华裔小姐选拔赛上，他夺得了最上镜小姐的头衔，这估计很让人大吃一惊吧。跟其他的选美小姐不同，许美静还是想要唱歌，她毛遂自荐，顺利签约了唱片公司，第一炮就打得很响，这就是1994年的《明知道》专辑。《明知道》的同名主打歌，悲戚的旋律加上她颓废失意般的演绎，相当精准地掐住了都市人内心寂寞的七寸。当时都市女子歌曲的代表人物还是陈淑桦和林忆莲，但许美静的横空出世开了新加坡歌手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爆红的先河。1995年的遗憾，这其中的好歌实在是太多了，铁窗、遗憾等等。遗憾这首歌曲被翻唱过很多次，不管是方炯炳版的闷骚，李代沫版的阴柔，还是快男宁恒宇版的无力，都比不上许美静的以柔克刚。真的很难想象一个刚出道不久的女子怎么能把饱经沧桑的疲惫感唱得那么的到位。这张专辑里还有一首百听不厌的《城里的月光》，在受伤那么多次之后，这首治愈系的歌曲令人心中备受感动。我一直觉得这是唱异地恋的歌，但现在看来可以适用于各种爱情。在此之后，无论是都是夜归人还是蔓延，都取得了不俗的口碑和销量。1997年他还进军香港市场，最先拿下一城的是静听精彩13首。这虽然是一张精选集，但是让港人认识了这个特别的女孩，为此还特意演唱了几首粤语歌，大受好评。比如《明知故犯》，它其实就是首张专辑歌曲《明知道》的粤语版。经典969，我是叶海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许美静的歌曲《城里的月光》。 世间万千的变幻，

你这个人呢挺好的，但是生活里总爱说随便，点餐的时候说随便，买衣服选颜色的时候也说随便，就连约会的时候都是随便哪一天。所以你真的是随便的人吗？这个世界上不缺少人云亦云的人，稀缺的是有主见、同流而不合污，甚至时刻能够保持自己的人。这样的人才是有创造力的人。所以生活当中不要再说随便这个词咯，人生苦短，每一个决定都是永恒。 在我的房间翻看着你的相片，又让我想到了大理。阳光总那么灿烂，天空是如此湛蓝，永远翠绿的苍山。我爱蓝色的洱海，散落着点点白帆，心随风缓慢地跳动。在金色夕阳下面，绿色的仙草丛里，你的笑容多温暖。我爱丽江夜晚，熊熊的篝火，我们歌唱跳舞，快乐简单。我爱蓝色夜晚，满天的星光，天使掠过头顶，飞向远方。在我怀里，你轻声低语在耳边。那一些温暖在我心间，伴随我想你的今天。你让我长久沉重的心感到从没有的轻易。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